怪跟地表说声拜拜，摘掉高冷的面具 shake it shake it 靠过来。 Hey baby 复古睡衣波波派对那个爱，哈哈哈哈，朋友一个不奇怪，撞不过头我才会转台，爱要倾巢而出 so boy 跟着时光走过来。 Let's dance dance dance baby come on show you love my baby big time push you baby come on for my love my baby 快点速度 baby come on take your heart 留白会淘汰，让不让爱不痛不快 lollipop lollipop let's go new lollipop show you love my baby 你别说不 baby come on for my love my baby 快来庆祝 baby I'm a falling love 是你的乖乖牌，说爱你不痛不快 lollipop lollipop I want a lollipop party。 Hey baby 摘下墨镜，今晚准备跟我 party， single lady 的专属 shaky shaky 别发呆。Hey baby 楼顶瞬间完美人随意出现，爱无反顾唯一战术，说一声你看我的姿势，靠近我就不孤独 So boy 跟着追光走过来 Let's dance dance dance baby come on show